开，我把这种痛都偷偷咬下来，看不见你脸上点点点点悲哀，后照镜里反射我的无奈，你不明白，还等待，我还在原地傻傻傻傻的等待，所有情绪在我脸上发呆，突然间答应自出现太快，故事精彩。你说他对你温柔疼爱，我想我是学不来，怪我没把爱说出来。我苦笑这是换你给的伤害，你苦笑这等待没有未来，故事花开花败都有人去猜，你拥有鸭子才说你不会回来，我的爱从没有离开，可惜两人相爱总会有无奈，你的爱很慷慨，分享的愉快，原谅我只能挥手说拜拜。就分开，我把这种痛都偷偷咬下来，看不见你脸上点点点点悲哀，后照镜里反射我的无奈，你不明白，还等待，我还在原地傻傻傻傻的等待，所有情绪在我脸上发呆，突然间答应自出现太快，故事精彩。你说他对你温柔疼爱，我想我是学不来，怪我没把爱说出来，我苦笑这是换你给的伤害，你苦笑这等待没有未来，故事花开花败都有人去猜，你拥有鸭子才说你不会回来，我的爱从没有离开，可惜两人相爱总会有无奈，你的爱很慷慨，分享的愉快，原谅我只能挥手说拜拜。我苦笑这是换你给的伤害，你苦笑着